北京时间21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98.2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命不同。 春天骑单车，草绿了；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秋天牵着手，叶子黄了； 冬天挑灯夜读，操场白茫茫的。 四季更替，真情不变， 时光荏苒，无怨无悔。 982青春联盟， 温暖你我，留住每一寸光阴。 更值钱，靠谱青年都在这儿。 这里是关注顶级企业、服务靠谱青年的大型职场广播秀，更值钱， 更值钱，更加的更，职业的职，前途的钱， 更值钱，更加的更，职业的职，前途的钱， 更值钱，更加的更，职业的职，前途的钱，跟我一起更值钱。 甩简历吐槽职场，搜索更值钱官方微信微博。甩简历吐槽职场，搜索更值钱官方微信微博。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青春联盟周末版之更值钱，我是珊珊。那我们节目呢，除了我之外，还有另外一位主持人小冰。 大家好，珊珊姐姐好，最近的天气都好热呀。小冰看到大街上的人们都穿得很清凉，珊珊姐姐，在职场中大家都是怎么穿衣服的呀？ 嗨，这你就不懂了吧。确实呢，有些公司很注重企业形象嘛，所以会在员工的穿着方面有一些具体的要求。不过你就不用担心了，因为你根本就不用穿衣服嘛。不过小编问的这个问题呢，的确就是本期的主题。本期更之前要探讨的主题就是在职场当中如何穿衣搭配呢？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依然是请来了两位非常重量级的嘉宾，先为大家介绍一下。首先为大家介绍的是北京原形悦雅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创始人陈玉老师。 大家好。 陈老师非常的深沉，是不是？陈玉老师也是首次来到我们更值钱的节目。那第二位呢，是咱们的老朋友了，中国电力工程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总经理关林凤老师。 大家好。 关老师好。那今天呢，我们聊的主题是职场新人在职场当中怎么穿才能够不出错。 珊珊姐姐，我知道啦，现在有些公司会要求员工的穿着呢，就比如前两天我就看到有一家公司要求男职员不能穿短裤上班，这么热的天，小兵真是不理解为什么不让穿呢。 今天有四位职场新人表达他们自己的诉求，那其中有两位姑娘呢来到了咱们直播间的现场。首先先听第一位姑娘讲讲她在职场当中进行穿搭的时候碰到了什么样的问题呢。你好。 珊珊姐好，两位老师好。 嗯， 刚刚从学校毕业，穿着比较随意。 你叫什么呀亲爱的？ 嗯，我叫嘉文。 想了个艺名是吗？三秒钟想了个艺名。哎，你的问题是刚刚毕业的时候穿着遇到了一些问题是吧？ 对，因为穿的比较随意，大多都是牛仔裤，然后配一个 T 恤，黑色和白色的居多，就是老板说会比较随意，穿的是运动鞋，比较活力吧， 青春的呀， 就比较活力，但是好像不是特别的职业，也不够很正式，总感觉在做工作吧，是室内就不需要穿正装，完了，但是工作有要求， 就是觉得今天穿着个白衬衣，穿着个套裙儿，坐在办公室里面齁费劲的，是不是？就是好像没什么便宜可以占， 很累呀、啊，然后、 累，对你穿白衬衣总不能就随便摊，你总得立着做，感觉 对、对，就很累，然后还是就比较板，比较刻板， 所以你喜欢穿 T 恤、穿牛仔裤、穿球鞋。 对，当时公司吧、就是会有一点小要求嘛，但是觉得既然我都不出席，为什么要这么穿？对不对？ 对， 出去的话可以说因为有场合嘛，然后换一换、但是平时在公司随意一点还好吧。 小兵觉得刚毕业不就是应该穿得很有朝气吗？学生装也挺好的呀，为什么非要打扮成熟呢？ 这你又不懂了吧？衣服呢是种语言符号，能够传达出很多东西呢。 咱们听听老师的意见好不好？在公司如果真的觉得像他说，我又不出门，然后我又不见人，我只是在工位上坐着，我就不能穿得随意一点吗？陈老师， 这个问题呢，首先嘉文是在对职业装上是有一个错误的理解。可能职场的小白都会认为，只要是穿职业装就一定是白衬衫黑裤子，或者说加上黑外套、 嗯、 但实际上职场上也有时尚的、 嗯、 所以呢，你只是对职场的着装的规则不了解的前提下的话，你会认定了那样就是那样一个很古板的形式、 嗯、 所以这才是你抗拒的一个原因。 嗯 啊，其实职场上的职装呢也可以穿得很时尚，也同样可以达到舒适度、 嗯、 只是你在这上面没有好好的学习，或者说没有深入的了解。 真的有又时尚又舒服的吗？我觉得怎么都舒服不过 T 恤吧，怎么都舒服不过睡衣啊。 每一种服装都有它的服饰语言。 嗯， 睡衣呢，首先我们在选睡衣的时候发现肯定会选择针织面料，特别的贴身。 嗯， 然后呢皮肤的感觉很好。 嗯， 同时呢它又不硬挺，没有人会拿直装的这个面料去做睡衣吧、嗯、所以呢在睡衣或者说 T 恤当中，它给人的感觉是舒适，那是为自己的。 是的、 啊、 如果是穿职业装的面料做的睡衣，就应该是做梦都在工作。 没错，是这样的。 好辛苦啊，睡个觉都要累坏了。 所以其实每一种服装都有它自己的服饰语言。 嗯 啊，它的服饰语言是要告诉别人我进入哪个状态了。那么我们提倡年轻人在职场上去穿职装，实际上要提示自己，暗示自己要进入到工作状态了、 嗯、 这种工作状态呢是要给别人看到的，因为你的工作结果、 啊 别人不知道，甚至很多人无权去过问你的工作结果，但是大家会看到你工作的一个状态。 所以说我穿职业装其实不是为了舒服，是我要告诉我自己我要开始工作了。 是啊， 哦，是一种心理暗示是吗？ 是啊， 这是职业装的一个它的服饰语言。 对， 嗯， 同时它也是职业素质的可视化的部分，就你看得见。 嗯，好，那咱们先问一下关老师，您觉得这个到底职场新人或者在职场当中能不能穿的就是很随意呢？我就是如果我穿着牛仔裤，我穿着 T 恤，我也觉得我就是要工作了，我心里那根弦绷得特别紧，我不在意外在的形式，可以吗？ 我记得前段时间有一个话题，就是有些事情还是要有仪式感的。 嗯， 那么我们在职场，我们的着装其实就是仪式感的一部分。 嗯， 没有这样的一个仪式感，你是很难进入到那个状态的。 嗯， 啊，你可以说我穿着这个 T 恤，我也能进入工作状态。但是刚才陈老师讲了，服饰是一种语言、 嗯、 T 恤给你的这个语言和暗示呢，就是一种舒适的、放松的状态。 很想去野餐。 是的，所以呢，你是在这样的这个服饰语言的暗示下，你是没办法进入我们所说的职业状态的。 我其实特别特别的认同，因为包括我觉得我是个女孩哈，你平时自己穿得漂亮一点，你自己都会觉得自己变漂亮了。 是的是的， 穿得很邋遢的时候就觉得自己好像就是不堪入目那种觉。 对对，我记得那个出水芙蓉、 啊、 美国的那个歌舞片出水芙蓉，就是芭蕾老师、 啊、穿衣服吗？ 芭蕾老师在给女孩子上课的时候就说、 啊、 要挺直挺胸抬头 啊 你要站在镜子面前每天告诉自己、 嗯、 我是最美的、 嗯、 我是最好的、 嗯、 我是最漂亮的，这个就是一种心理暗示 啊。 那么换言之，我们在职场的着装也是一种心理暗示和你的形象的一种表达。 嗯 嗯， 其实大家可能看不到哈，因为我们是个广播节目嘛，作为一个广播节目主持人，我经常是穿的非常邋遢的，你就知道跟播新闻联播的主播一样，他们上半身可能穿的就是正装，下半身就是大裤衩，你知道广播节目主持人也是的。有的时候就恨不得穿睡衣来，然后也不洗脸什么的，可能我们台其他主持人不是这样哈。然后我们做了可视化之后，我们频率有一部分节目是可视化的嘛，然后可以看到，但只能看到上半身，我就倾向于上半身穿的人模狗样的，下半身还是穿睡裤、 嗯、 然后但是一般情况下，像广播节目可能还好，因为是聊天的节目，本来那个状态就比较放松。但是其实在职场当中，我觉得两位老师提醒的给你一些心理暗示，进入职业状态非常非常的有必要。包括今天虽然是做广播节目，看到关老师和陈老师其实穿的都非常的考究。 我今天出门的时候、嗯、我儿子还说，你今天不是录一个广播节目吗？为什么要把自己穿成这样？ 嗯， 我说但是今天的话题是职场形象、职场着装。 嗯， 那么这样的一个话题，我要把自己穿成一个职场的样子、 嗯、 穿成一个比较职业的样子，我要给自己一个心理暗示、 嗯、 要有这样的一个仪式 式感。 对，其实两位老师都穿得很好看啊。刚才陈老师也说了，说这个职业装呢是有既职业又时尚的风格。比如说关老师今天穿的，跟大家描述一下，它是一个灰色的短袖的套裙，这种感觉 A 字裙，然后是在左胸别了一个类似枫叶状的这样的胸针。嗯，看起来啊，再配上手表，看起来很职业，但是又很优雅。然后陈老师呢是深蓝色的裙子，然后是无袖的，然后是小圆领，也是一个 A 字裙的感觉，直筒裙。然后，非常巧的是，无巧不成书，两位老师都佩戴了胸针。胸针在职场当中是不是一个很好的装饰作用？ 我们刚才呢还在聊这个问题，胸针呢在职场上是一个在女性的配饰当中应该是属于比较霸气了，所以呢对职场小白来讲，首先选择胸针的时候，这个体量和材质是要注意的，因为一个好的这个胸针往往价值不菲。 对 啊，比方说关老师戴的这个就是全碧玺的。 哇，干妈，能不能认个干妈？全碧玺的胸针吗？我只看到上面有点类似那个树叶状，然后有一些这个触角，就是树叶的这个尽头是有一些宝石的装饰 啊， 会不会是装饰品？就是纯碧玺吗？ 对对，是碧玺的，而且呢，它的这个造型也是很考究的，很灵动嘛， 造型也很美，多少钱？ 这个是一个独立设计师的作品啊，它不是一个品牌。 对，现在其实很多独立设计师设计的真的很好， 是， 而且非常有自己的特点，还是单品嘛，对不对？就是别人不会跟你撞衫或者是撞型之类的。 没错， 多少钱呢？ 我们下来聊， 下来聊。贵吗？贵吗？ 还好，我觉得性价比还是蛮高的。 如果一个职场小白进入刚刚进入职场，比如可能是大概5000块钱左右的工资啊，一个月左右的工资，你觉得他要花多少钱？我想买一个胸针，花多少钱合适呢？ 这个问题啊问得特别的好。首先呢在职场上，我始终认为，因为我是做职业形象研究的，我一直告诉我身边所有年龄段的人，就是你无论到了哪个年龄段，要记住职业形象跟钱没有直接的关系。 哦，是吗？ 是的。首先呢你可以用很便宜的配饰，然后搭配出很好的感觉，也可以把很普通的衣服穿得很高级，这里边呢都要靠你自己的一个审美的能力以及搭配的这个能力。第二呢就是我们像我跟这个关老师的这个年龄相仿，他比我稍微大一点，所以呢我们这个年龄段戴胸针，体量大一点的这个胸针跟我们的这个年龄是匹配的。 但是知道吗，陈老师现在胸上戴这个胸针就跟个太阳一样。 是的， 它是还是蛮大的了，应该是一个圆形的，直径应该是有6到7厘米。 对，是的，是的， 还是蛮大颗的。 对，它的这个体量特别大，那么就跟我们的年龄是匹配的。但是如果说职场小白的话，这么个戴法的话，大家就会觉得你这是高仿吧，或者说啊，或者说你这个好奇怪。那胸针呢，它有很多很多种。那这说到底的，在职场上怎么样做出这种时尚感来，一个是呢你要注意配饰，第二呢要注意颜色。其实在职装的选择上不一定只有黑白配，其实还有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办法，就是当大家都穿什么颜色的衣服的时候，你就别穿那个衣服，你就脱颖而出。我们在职场上职业服装还有一个如果说没有工装的前提下，它还有一个辨识度，就是如何在这一群人当中让你迅速的被认出来。那这里边呢要靠你的颜色，你的款式，那还有就是你的配饰。而这个配饰呢，现在在中国，以在北京这么多的批发市场，价格呢是有很大的这个弹性的空间，包括在线我们某宝上啊，各种各样的这个淘啊，其实这个配饰是价格是可控的。而且呢在职场上我给这个小白们一个建议，就是买一两套，至少两套以上做工啊裁剪啊都比较考究的服装，剩下大量的是在配饰上下功夫。因为服装它的流行这个速度应该是比较快，转变的比较快，一会儿这个颜色一会儿那个颜色，但配饰它的几乎是可以不被时尚左右的，但是又能极具你的特点，就是你包括某些图案啊，某些颜色，某些材质啊，你都可以把它穿出你的符号来。 明白了， 所以时尚是在这个地方下功夫的。 刚才就是节目进行到现在，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关老师的胸针是全碧玺的。 然后我想问一下淳宇老师，您的胸针是什么样的呢？能给我介绍一下吗？个人问题啊。 这个呢是这个应该是仿钻石的，所以是锆石的。但是它的功都 是。它是那个著名品牌的吗？ 是的，是的。 就是 Coco Chanel 一个胸针还是蛮贵的啦。但是不管怎么样，我觉得蓝梦老师说的非常有道理。当你的职业进展到一定的这个程度，然后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之后，你的配饰是可以相对的选择更加昂贵的。但是职场新人也依然可以用自己有限的经济条件去选择一些适合自己的。 在这儿的话还是要提醒一些职场小白，因为咱们现在呢有很多家境非常好的职场小白。 真的是真的是就是家里有钱。 对。 平时就是虽然我工资很低，可是我穿的衣服都是一个月工资买不起的衣服。 没错没错，像这样的话在职场上这是一个巨大的坑，你会让身边的人甚至让你的老板会觉得你是来打酱油的吗？你是来在这个地方 是 来 好 好工 作 的人， 是不是好好 工作的，对，所以呢一定要穿着跟自己的这个收入匹配的这个服装， 稍微朴素一些。 匹配， 匹 配就可以了。当然呢还要顾及一下你单位的这个性质，这个品牌还要适度的考虑。所以为什么我建议大家就不要频繁的去买所谓的职业装，而是选择一两套比较精致的好一点可以穿久一点的，通过配饰去变化调剂，这样的话最终你的使用频率特别高，性价比就会超高。 刚才陈老师讲到匹配的问题，这个我可以讲一个我在职场看到的一个例子。记得有一次面试一个女孩，那个女孩呢是一个很好的学校毕业的，人长得也蛮好看的，然后呢穿的呢就是通身的名牌，全都是就是一个包都是上万的那种那样的牌子的。我就不说，我在这不说品牌了，衣服也是包括他戴的首饰也是。 其实我觉得拎包还好，衣服就真的是显示出这个经济条件很雄厚，因为 是的 真的很贵啊。 而且据说他开了一个很好的车Q7 来的那当时就是面试完了以后呢，其实我对这个孩子印象还是蛮好的，他的专业能力啊各方面都是还是不错的。但是呢面试完了以后我跟他悄悄地说了一下，我说呢给你个建议，将来这个来上班的时候不要把自己穿成这样。我说尽管可能从你的这些服饰来看你的家境应该是不错的，但是你把自己穿成这样，尤其像我们这样一个工程公司，别人可能会怀疑说你是不是从工作中有不当得利 对 因为你的收入可能是买不起这样的这个一套的这个行头的那如果这样的话可能就你自己好心就没办好事儿，对对对，人家甚至可能会认为你有经济问题， 对， 这样的话就更麻烦了。 有道理，有道理， 对的，对的。 除非你是众所周知的，大家都知道你有钱，就是你是王思聪，你想怎么穿怎么穿，就没办法了，对不对？ 是， 那就别去人家公司工作。 是的， 还是要注意这个公司的环境。 而且这里边还有存在另外一个问题。不知道适不适合在这种场合下说，就是如果说我们知道这个人新人他的家境一般，但是又浑身名牌，可能还有更不好的联想 有可能。我理解你的意思，尤其是比如漂亮姑娘是的， 是这样是这样。 但是直到今天回到这个嘉文这个话题哈，他的主要的诉求就是职场新人总是喜欢穿得很随意，然后不想穿职业装，觉得别扭。我觉得两位老师给的最符合他情况的一个建议就是，职业装并不是说让你穿着舒服，也不是硬性的要求，只是给你一种心理暗示，我要开始工作了，让你进入一种职业状态。不知道嘉文，你比如你穿休闲装工作的时候，会不会真的觉得可能没有那么紧张的心态？如果是想换成职业装，会不会就真的有一种那种绷着我要工作的那根弦儿呢？ 我觉得会有一点，就是穿的比较随意，思想比较放得开，然后 思想比较放松，是不是？ 对，就是那根弦儿可能不会绷得特别的紧。要是穿上工作装，就是随时给一种我在待命我要待命，我有这个马上要进入下一个状态，下一份工作马上就会到，就一直在有这种联想。 所以今天下了节目，是不是要去尝试一下，再去弄几套比较适合自己的职业装，然后以后上班就穿那个了？ 我决定去买一到两套，完了可以换着穿。 而且买衣服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 完了多做一些从配饰上吧，做一些变化。 好， 听进去了，是不是？ 嗯嗯，其实呢，这个有一个比喻啊，我觉得可能比较适合做这个 嘉文 的这个例子，就是我们可以试想一下，穿运动鞋和穿高跟鞋的时候，我们的仪态的变化。 对 啊，这个就是我们穿休闲装和穿职业装的一个状态的不同。 嗯， 我们穿运动鞋的时候，我们会自觉不自觉的是把自己是一个放松的状态。 是的，是的，是的。 我们走路都会可能有点水。 嗯， 对吧？那么 我现在就穿一双运动鞋，而且都不提着，我都踩着。 那当我们踩上高跟鞋的时候，我们会不由自主的让自己挺拔起来，让自己是一个紧张的状态。那么这个我觉得就是我们穿休闲装和穿职业装的在职场的不同状态的这个一个表达。 在这点上呢，我还是想提醒一下嘉文啊，职场新人呢，尤其是小女生，进到职场的时候，常常会觉得我是女孩，然后呢，会有天然的一种需要保护的感觉。我个人一直在学校里，包括跟职场新人是这么建议的，职场没有男女，没有性别，因为你要想挣同样的工资，你凭什么让男生干更多的活，然后你跟他拿一样的工资还让他照顾你，这是不公平的。 所以这是要提醒所有的职场新人的，是不是？ 对，而且呢，穿衣服都这样，其实他们呢是新人，往往没有从学生的那个角色上转到这个职场人的角色上。在学生状态，我们平常是完成任务，最大的任务是交作业。交作业你会发现是给老师交的。但是呢，职场上是什么呢？你的这个任务可能老板这一年可能都不会表扬你，然后最终只是看一个结果。那在学校里，那就是一个期末的时候看你有多少成绩。那你刚才说到的这个压力本身在职场上就是你进入到职业状态有一个清晰目标，而且的话没有任何人去陪伴你，或者说没有任何人有义务去提醒你去鼓励你，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的一个职业状态，那有没有进入到，那当你穿上那身衣服的时候，实际上这些东西你都知道，你只是不愿意去做而已。我可以这样来讲吗？ 可以，我觉得很好。也希望嘉文可以通过两位老师的建议得到一些非常实际的指导哈。谢谢嘉文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突然感觉咱们很像一个解决问题的那种疑难杂症研究所。我们来看看下一位职场新人是什么样的问题呢？来，有请下一位职场新人。来，你好。 主持人好，然后两位老师好。我叫小静。 小静好。你是什么样的问题呢？想跟两位老师聊一下。 对，我现在是在一个外企工作，然后每天上下班要挤地铁啊，坐公交啊，但是外企又有那个着装的要求，但是我平时就喜欢穿 T 恤啊，穿热裤啊，因为我觉得夏天这样很 凉快。你是跟刚才嘉文不一样，就是你除了穿 T 恤之外，你底下把牛仔长裤变成了热裤。 对，因为我觉得夏天就是很热嘛，然后上下班还要背着电脑，然后还要挤地铁，就穿着清凉的话，我觉得会舒服一点。对，然后但是可能公司就觉得可能这样不太合适，但是我觉得我老板有时候工作的时候也会穿嘛，然后我觉得其实在公司把活干好了就行嘛。对，至于着装这方面，我觉得还是自己舒服就行了。 据我所知，珊珊姐姐平时也喜欢穿热裤啊，但是工作的时候还没看见珊珊姐姐穿过。珊珊姐姐哪天能不能让我看看嘛？ 原来你是这样的小兵啊。休闲的时候当然可以穿，但是工作的时候当然还是要穿得正式一点啊。 我觉得是我们把自己穿成什么样子，别人就认为你是什么样子。你在休闲时间里头这样穿没有问题，青春也好，靓丽也好，凉快也好，都没问题。但是在职场这么穿就有问题了。 职场的确不合适。但如果提到这个女生，你在职场当中是不是的确就是要注意这样的问题？小静，你后来有在想过穿热裤去上班的确不合适吗？ 后来也有想过，还是觉得就是在工作中嘛，我把活干好就行了。然后就是有的时候在外企有的时候可能也会就是去见客户，然后去比如说跟一些涉外的客户去交流，然后当时自己肯定也不会穿这种，然后到时候自己可能会穿的得体一点，职业一点，然后可能也会穿高跟鞋。然后提到这个问题，然后也想问两位老师一下，就是有的时候要穿很高的高跟鞋呀，比如说去出席一些场合呀，然后见不同的人，然后自己有的时候也不知道该怎么穿。对，就 是穿高跟鞋的问题吗？ 对，然后比如说在不同的场合呀，在 工作当中穿几厘米的高跟鞋最合适？ 你是想问这个吗？ 想问老师能不能给点建议。 我觉得这个应该陈宇老师非常有说服力。 职场上女生穿高跟鞋呢，它的最合理的一个高度应该是3到4厘米就可以了。 天哪， 对， 这么低呀、啊、 对，是的、哦、一方面呢它便于这个，因为职场新人他的这个工作很少有在这个座位上一直长时间待着呢，他往往是来回跑动、 嗯、 那么跑动的时候如果你的高跟鞋过高，那你肯定是影响到效率、 嗯、 而且自己一天下来也会很累、 嗯、 而且更重要的是穿着高跟鞋跑对身体没有任何好处 啊，对，静脉曲张， 对。然后第二呢，很多女生穿这个高跟鞋呢，往往就是普通的职场的这个小白啊，穿高跟鞋那往往是对自己身高没有自信。但是呢，如果说从整体的角度来看，一个身高不太高的这个女性穿过高的高跟鞋，从前面看好像你瞬间一下很好看、哦、但是从后边看你随时随刻都在告诉别人我很矮我很矮、 哦、 啊，所以不如就认可自己的身高。因为在职场上很多人在跟你共事的时候、嗯、往往会关注于你的工作状态，而不会去看 对对对对对、嗯、 或者记住或者在意你的身高、 哎、其实我就属于那种特别自信的人，因为我也不高，我1.62米嘛。然后后来就有朋友问我说：“我发现你个儿也不高，你天天穿平底鞋溜达去干嘛？”我说：“舒服啊，你管我啊！”我就是这种状态。但是有的时候在工作当中，是不是要看个人那个对高跟鞋的承受能力？因为我是蛮会穿高跟鞋的人，我经常会穿10厘米左右的，或者是8.5厘米左右的高跟鞋，我是驾驭非常轻松的，我可以跑的那种。 嗯， 这样是不是就可以适当的穿高一点点呢？ 可以，我相信您的这个工作应该是出席一些场合会比较多、 啊、 而且的话、嗯、一旦要穿这样的高跟鞋应该是那个场合还是比较隆重的、 嗯、 那这样的话是没有问题的。我指的就是职场小白有的时候很难去到一些隆重的场合、 啊、 那么还是适度为好。 嗯，刚开始的时候工作的时候 对 3-4厘米就够了， 对、 嗯、 足够了，而且要习惯穿、 嗯、 女生呢长时间的在校期间呢都是穿旅游鞋或者板鞋，把那个脚啊都已经是极端舒适了 啊, 啊，甚至穿着这个鞋托啊，那么到了职场上呢，穿皮鞋不要以为你套上皮鞋你就会穿高跟鞋，它是要适应的、 嗯、是要 你的所有的姿态你的身体的这个姿势都要进行相应的调整，才能把高跟鞋穿出味道来。 嗯，好，那咱们跳出小静这个问题啊，女生可能有时候想穿的凉快一些，其实在职场上面最怕热的是男生好吗？ 嗯， 就我在办公室里面全是男同事，要把空调打开我都要冻死了，我夏天我办公室还有羽绒服，你们能想象吗？ 嗯， 男生还会想穿的清凉啊。曾经有个男同事跟我说、嗯、身上我真的明天真的很想穿那个大背心去上班，你说行不行？我说不行啊。会不会遇到这种情况，男生也想穿的清凉一些，然后他们应该怎么去处理呢？嗯， 在职场上呢的确对女性来讲还是比较宽容的，允许穿露胳膊、 嗯、 啊，这个但是呢、 嗯、 不能露出腋下，这个是一个职场的一个规则、 哦、 尤其是小白们、 嗯、 那么对男生来讲呢，对他们的要求往往只有白衬衫长裤，然后而且是皮鞋，都不允许穿凉鞋，那么正规一点的啊、 嗯、 其实呢职场的男性小白最大的问题倒不是说穿什么衣服，而是一个干净和整洁的一个问题、 oh. 啊，这个干净呢尤其到夏天的时候的话，你的体味儿然后汗味儿、 嗯、 啊，然后呢包括你的衬衫可能这个一天没洗，然后第二天穿上的时候、 嗯、 领口和袖口的这种污渍在职场上实际上是要产生非常坏的印象、 嗯、 还有一些男生呢手指甲不勤修理，还有胡子啊鬓角啊都不勤修理，那么给人的感觉就特别的邋遢，那大家会怀疑他的工作的这种精细度、 嗯、 这些呢都是传递出一些信号、 嗯、 很多男生觉得我大老爷们干嘛搞得那么娘，我只要稍微干净一点好像是很娘、 啊、 但其实它依然是一种语言和信号的释放。 嗯，那关于男生应该怎么穿着呢，咱们先稍微休息一会儿，待会儿还会有两个男生的职场新人来表达他们的问题向两位老师请教。咱们稍微进一段音乐，待会儿回来，待会儿继续我们的更值钱。 哎，今天没状态， 工作不是有状态才做得好吗？你一个人工智能为什么没状态？没电啦？ 我好累呀，每天要和那么多人同时喊话。 你工作不就是陪聊吗？要不你来这儿干嘛？ 我全天24小时在线还秒回，你哪有发我工资？ 学校学习还要交学费呢，你来我这儿学习难道还要钱吗？ 呵呵，我下线了，你欺负我，我要去更值钱吐槽，哼。 听更值钱，不高级槽。 甩简历吐槽职场，搜索更值钱官方微信微博。甩简历吐槽职场，搜索更值钱官方微信微博。 推开窗看天边白色的鸟，想起你薄微的笑，那是你在操场上奔跑，大声喊， 大声喊， 我爱你，你知不知道？那时我们什么都不怕。 FM 九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哎，最近很多小伙伴都出去玩了， 你是不是又不想工作了？ 世界那么大，人家也想去看看吗？ 别一天到晚就想着玩，过两个月准你歇两天。 不要不要，我都想好了，就要暑期，不花钱还能玩，反正我也没工资。 看不出来呀，你真是得空就想着怎么玩。 我在更值钱微信里面看到的，这本来就是我的工作吗？小伙伴们，你们要和我一起出去玩吗？快去更值钱官方微信回复我要出去玩，猫咪兼职提供了旅行兼职哦，快点，晚了就被珊珊姐姐抢走了。 小兵呢？我看你是又想被断电了。 我的粉丝们，我要被断电了，让我再说两句话。甩简历吐槽职场，搜索更值钱官方微信微博。甩简历吐槽职场，搜索更值钱官方微信微博。再见。 欢迎回来，这里是青春联盟周末版之更值钱，我是珊珊。那刚才呢是嘉文和小静表达了自己的问题了，我们有两位男生的职场小白向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更值钱发来了他们自己的一段录音，我们先来听一下这第一位职场小男生说的是什么呢。 我是一个搞技术的 IT 男，是公司技术的核心人员，传说中的马龙。在着装方面却从来不要求自己，比如会穿拖鞋裤衩上班等，公司也不太限制，觉得搞好业务就行了。但是最近公司派我去外面见客户，然后我就想着不能再穿裤衩拖鞋了吧，然后就穿白衬衫长裤配西服，但是又觉得是不是太单一了，希望老师给点建议，谢谢。 小兵虽然比较倾向于让自己在职场中穿的舒服，但是小兵也是不能接受穿着拖鞋就上班呢，而且小兵觉得男生还是多变一点比较可爱。 我现在还是比较赞同小兵的看法，他其实就是一个平时工作的时候不需要穿正装，然后突然现在有些工作内容是需要穿正装了，然后想知道男生除了穿这个白衬衣长裤加西服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选择。 如果三单纯的从码农的这个职业来讲，就是程序员的这个职业来讲的话，他们呢是有自己的一套相对来讲比较舒服的着装，比方说平常呢他们穿 T 恤衫比较多，但是这个时候见客户的时候就一定要穿衬衫，穿衬衫的时候未必是白衬衫，格子衬衫 是很符合这个行业的一个标准的。那第二呢就是他们是可以不打领带的。 男生可以不打领带吗？ 对，技术人员可以不打领带，但是一定要穿硬领的衬衫。 首先是要穿硬领的衬衫，然后根据你的工作属性和具体内容是有这个选择打不打领带的自由和权利的。 对， 什么类型的是需要打领带的，什么类型的工种是不需要打领带的呢？ 比方说你要见客户，然后作为销售来讲，销售岗位服务岗位，那么这些呢最好是 规范一点，就是穿西装打领带。那如果是技术人员，那只要穿上硬领的衬衫，然后可以不打领带，但不打领带的时候千万记得第一粒扣子要打开，否则就跟这个阿甘一样啊，人傻傻的啊，一定要记得这个。特别不适合的就是穿 T 恤衫，这个行业的人常常会，我遇到太多会说，你看这个乔布斯不就是穿 T 恤衫吗？然后我们就是爱 穿 T 恤， 对对对对对。但其实呢，这是一个理解上的误区。这些巨富们，IT 行业的这些大佬们，他们呢，这些IT 行业的人看到的这个新闻，往往是一些他们的产品发布会，说白了就是他的主场啊，他是主场控场人，那他的这个形象一定跟他的产品的这个定位和企业定位是一样的。但是呢，只要他去到客场参加别人的活动的话，他一定是要穿着符合这个社会规范的这样的一个着装，比方说最起码会穿衬衫，最起码好好的穿着西装的裤子，是这样， 非常合理哈。那关老师，您在工作过程当中有没有看到过，你觉得哪些男生的着装给您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觉得还蛮得体的？ 因为我们公司是一家国际涉外的这种国际工程公司，我们的高管在着装上还都是比较注意的。但是我发现就是我们的这个职场小白，一些这个小男生，他们的穿着是不太注意的。可能他们觉得我又不是天天见客户，可能就尤其是我们，因为我们下面还有个设计院，那设计院还一个监理公司，他们的这个着装就相对随意一些，经常见有的男孩子穿着 T 恤，穿着短裤，穿着人字拖就来上班了。其实我们公司呢，对员工也是有这个行为规范的，也是有着装的要求的。严格的讲呢，这样的着装是不符合我们公司对于员工的行为规范的要求的。我们在这个新生的入职培训也会跟他们讲，你作为一个设计人员，虽然你可能你今天不见客户，但是呢，你穿成那样的一个样子，你的状态就不对。因为设计是很讲严谨的，对吗？那么你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刚才陈老师讲了，服装是一种暗示，是一种语言，是一种自我表达。你把自己穿成这个样子，你进入不了那个状态，别人就会怀疑你的严谨性。那假如说今天有一次突访的这个客户来访，你把自己穿成那个样子了，就很不得体。所以我建议他们，就是刚才陈老师也说了，你起码要穿一个硬领的衬衫，你可以穿个牛仔裤，或者是你穿个西裤都是可以的。但是呢，你穿这个 T 恤、穿短裤、穿人字拖是不可以的。 Polo 衫可以吗？ Polo 衫还可以。 Polo 衫还是蛮正式的吧，好歹带领儿。 对。Polo 衫呢，很多人觉得是带领，就像您说的。但有一个问题就是Polo 衫怎么才能穿得好看？ 搭牛仔热裤。 不，其实是对这个穿着者的体型的要求更加的严格，反而衬衫更能遮丑。如果你的肚子大，没什么腰啊，其实一穿衬衫人还很精神。 很多男生一穿衬衫都变了一个人。 是，可是穿 polo 衫，当你的体型达不到这个很完美的，或者说这个很健硕健美的这个标准的时候的话，那你穿出来就是很懈怠的样子。 polo 衫好像是会比衬衫软一些，它就更容易凸显出你那个身形的样子，对不对？衬衫会比较挺一些， 对， 它会有那个廓形在。 对，所以我们为什么要穿直装？穿直装的这个选择呢，它的面料首选就是要稍微挺阔一点，哪怕是夏天的这个服装，衬衫的面料，男女衬衫的面料都要挺阔一点，其实就是把我们不太完美的体型稍微的遮盖一下，重塑一个外在的形体，这就是一个职业形象的一个在职场上的一个美的一个标准。 要说穿的好看不好看的话，我觉得男生要是好看，白衬衣加个牛仔裤也可以稍微轻松一些，加个西裤也可以，会稍微正式一些， 是 这样就挺好看的。女生的话呢，上身应该穿点什么，下身穿个套裙是最方便的吧。 在职场上，因为我们现在穿着的这个职业装都是按照西式的服装标准来规定的，所以呢，这个穿裙装是不会有错的。然后穿裤装呢是也是可以的，那得牵扯到就是你的腿型是不是好看。 我觉得裤装对身材要求好高啊， 很高， 因为亚洲女孩的身材很多是那种梨形身材， 是的， 就是上身很瘦，可是下半身会比较胖， 对， 就是腿啊臀啊会有很多赘肉，裤装很难驾驭。 我们在整个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学校教育当中，很少去教育我们去怎么样去驾驭这些服装，学习这些服装。那很多女孩就以为说，哎，我腿不好看，那我就选裤装，其实正好错了。 对呀。 那还有一些呢，是穿这个裙装的时候是没有考虑到一个正常的长度，这个长度呢，牵扯到了一个职场的一个规则，这个规则呢，就是不要太性感。对吧？啊，其实又 短， 对，就是太你的服饰语言，如果说过了那个底线，那么就会产生了一个强烈的暗示。比方说，我已经追踪某宝上的这个女大学生要选职装的时候，她那个裙装，我一直在追踪这样的一个就是很多的店铺，然后只是打开这个他们的这个裙装，看那个裙子的长度，绝大多数都是不符合要求的，极短。 对，很短， 极短极短的。所以一般我在学校里边跟学生讲的时候，就明确的告诉他们就是这一种低于多少厘米的不要去穿，或者说最起码的 膝吧，膝上一点点， 膝上五公分到膝下五公分，这个长度就在这个区间。那么膝上和膝下的这五公分是可以调节腿的形状，让这个腿显得更好看一点。我们如果选对了服装，是可以规避掉自己体型的这个不完美的，是可以让体型变得更好看一点。 明白。但是说来说去，我觉得女生可以选择的还是很多，你也可以选职业套装，也可以选裙装，可以选裤装，可是男生就真的还是选择蛮少的。虽然说了你衬衫可以变成格子的啊，或者是你可以底下搭个牛仔裤或西裤，总体来说选择还是少很多。 男生呢，他们本身在选择服装上不像女生对于这个花样性多样性他有像我们这样要求比较高。另外一个呢，男生其实有一个更加可以调节他的丰富程度的有一个配饰。 男生有配饰 也有，就是领带。男生的领带是花样美男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调节的地带，一方面可以让人家更认可你的这张脸，对你的这个印象特别好，另外一方面呢，又能很好的去调节根据不同的场合不同的见的不同的人群，你选用不同的领带，领带本身它的图案和它的款式也是有相关的这个语言传信息传递的。 的确是，像比如说刚才针对这个男生的在职场上的着装的选择，关老师给的建议是，无论如何还是要穿得正式一些，衬衫也好，然后还是正装也好，还是要表达出那个职业的状态来，对不对？ 对，我记得那个有一次就是一个电视节目采访那个吴秀波，当时那个主持人就说那个吴老师，您这个好像这个穿衣服很讲究啊，经常我们看到你在不同的场合穿的都是非常得体的。我印象很深，吴秀波当时讲了这样一句话，就是说，我认为一个人把自己穿着得很得体，很赏心悦目，这是一个人的修行。我觉得这样的一个状态，人家就会认为你是一个很职业的、值得尊重的人。 也是一种给别人一种赏心悦目的这个机会。 对， 还是要穿得得体一些。 对对。 刚才陈老师给的建议是，男生还是可以首先通过进行一些花样和样式的选择来丰富自己的着装。除此之外呢，通过一些配饰，比如说领带，就可以多一些变化和设计。 对， 也可以在职场着装上面有个好的心情。 对，我觉得在这方面，日韩的男人和即便是中国的这个港台地区的男性的着装，是值得我们大陆的男同胞学习和借鉴的。 比较讲究。 我觉得这个可能跟我们的经济发展水平有关，毕竟我刚才讲到的这些国家或者地区，它的这个经济发展水平应该早于我们这个大陆的这个发展水平就达到了一定的高度， 或者是本来就对时尚比较在意。 对对对，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话是没错的。 在这点上呢，我觉得还要补充一下啊，我们现在的这个经济水平可以买得起任何的这个服装，哪怕是职场小白，他的选择余地其实也不小。但是我们很多人买完了这个衣服，哪怕很昂贵的衣服，你会发现后续的打理是有问题的 啊。我都是送干洗店。 对，但是我相信职场小白这个送干洗店的这个经济能力够呛，但至少要养成一个习惯，就是要熨烫衣服。这个是非常非常关键。 挂烫机烫行吗？ 不行。 熨呢，还得就是让衣服躺下才行。 男士的这个衣服的，因为它的面料比较硬挺， 嗯， 硬挺的呢，就是像挂烫的话，它是丝质的、毛质的， 没有那么好。 对对对，它要出来硬挺的这种感觉。 哦，就需要买个那种就是传统的熨斗，然后还需要一个那个按板的那个东西，然后跟着去熨， 是的， 裤缝啊，熨什么那个。衬衫的袖口啊，领子啊， 领子 熨是吧？ 都要熨，哎，而且袖子上要有绣线啊，等等这些。 刚才这个陈老师讲到这个衬衫的熨烫，这一点我因为经常会给老公熨这个衬衫，我是有体会的。如果你要是这个事情做得比较熟练的话，其实熨一件衬衫也就是三五分钟的事儿， 是 啊，不需要花很多时间。 对， 只是夏天熨衣服会很辛苦， 是 因为比较热。 对， 啊， 是这样。 另外，我记得我有一次去香港那个。那是零几年的时候去香港旅游，当时是跟的一个团，他当地的那个地接地陪给我的印象很深， 小伙子 穿的那个衬衫，咱们看到的很多的导游啊是不穿衬衫这种衣服的，好多就是穿的很随意的，但是他是很严肃，就是穿的这个衬衫，穿的西裤皮鞋，而且戴了一块就是我看上去还可以的表，虽然不是很昂贵的表，但是看上去它是一个配正装的表。我印象很深的是那个小伙子穿的衬衫几天都是换都不一样的，而且那个衬衫都是熨过的。我当时我说你这个衬衫很贵吧，他说其实我这个衬衫不贵，如果你们觉得我这个衬衫蛮好的，我可以带你们去买，啊，其实也就百十块钱的。那么给我的这样的一个印象，我觉得就是因为他那个衬衫熨过，啊，让我感觉那个衬衫就不错，啊，其实这就是熨和不熨的差别， 一些小小的细节可以决定你整个人的质感。 嗯，是的，而且你会觉得穿上熨过的衬衫，你人也是看上去也是那样一个整洁的状态。 嗯， 如果一个人穿衣服是皱皱巴巴，你会觉得这个人也给你的感觉是皱皱巴巴的。 对， 嗯。 是这样， 也希望很多收音机前的男同学听到了之后呢，可以好好熨自己的衬衫，好好选择自己的职场着装了。那如果你有什么样的问题的话呢，也可以关注我们更值钱的官方微信微博，发来自己的录音，然后我会在直播间里向两位老师替你讨教。那今天呢，还有另外一位男生，他有自己的问题，我们来听一下他的录音。 我所在的公司要求穿统一的工作服，但公司本身又没有更衣室，所以每天只能穿着工服上下班，而且衣服衣着比较鲜艳。在前几天坐地铁的时候，当时正好有座位，比较累，就坐在上头了。之后来了个小孩子，自己太累就没有坐，然后听到有人说，你看这个公司的员工怎么这样，听到大家一直在窃窃私语，穿着自己的工作服感觉十分不自在，也觉得给公司抹黑了。 看来随时随地穿着工装也会出现麻烦呢，小兵以后在外面也要注意言行了，不能给珊珊姐姐丢人。 小兵啊，你的觉悟还是挺高的嘛，不过你要是做了什么丢人的事儿，我肯定会装作不认识你的。这个问题真是两难。你首先说，你说他该不该让座这个问题，肯定是该让座的啦。但是有的时候真的是很累，然后有的时候我就是不想让座，我觉得也情有可原。大家肯定都出现过这种情况。那你身上又穿着公司的工服，这是种公司形象，别人对你指指点点，心里的确会不舒服。嗯，两位老师觉得，如果是你们的话，该给这个男生什么样的建议呢？ 首先呢，我觉得是要表扬一下这个男生， 嗯， 啊，他能意识到这个问题，就是自己穿着工装，因为很辛苦，所以没有让座呢，他心底里是知道影响到公司的形象了。 啊， 其实这是职场的这个要穿职业装的第一个作用，就是你要知道你是属于哪个机构，哪个团体。 嗯。 啊，所以你的行为就不属于你个人的行为了。 嗯， 那第二呢，就是穿职装呢，还是要分上下班的。 嗯， 分上下班呢，就是你下班之后的话，你迅速换下你的这个工装。嗯，上班之前呢，你可以任意的在公交、地铁上啊，你穿着你自己的衣服，但是到了单位就要换。 哎， 刚才呢， 这种情况是他单位没有提供换衣服的地方。 当然，但这个一定，这个单位有洗手间吧？ 啊。哦，就是洗手间换是吧？ 对对， 我相信很多单位都有这样的一个问题，没有给员工特别的这个换衣间、更衣间、那如果说要有大规模的更衣间的话，那他这个严格意义上来讲，要么就是这个单位这个效益比较好的，要么就是它的功能性很强的、你比方说医生、他的换衣间就跟别的不太一样、那其他的那些呢，你不过是在这个五分钟的时间找一个相对私密的一个空间把衣服换下来而已、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应该不是一个问题，是一个意识的问题、不能因为说这个单位没有给我提供更衣间，然后我就不换衣服，然后我就穿着这身工服上下班，那你势必会引起像刚才他自己讲到的、就是可能因为自己的一个小小的行为的不规范而影响到公司的形象、甚至可能产生舆情，如果这个行为举止被扩大的比较大的情况下、那马上就是随手拍就能给你上了新闻、然后在微信广泛传播，这就形成一个大的舆情隐患了。 这就坏了，公司领导会找你事儿的。 是啊、是啊。 那一般情况下大家会在办公室选择换衣服吗？关老师，就是你们会有同事比如说我会带着自己比较轻松的衣服去，然后到了办公室再换职业装，或者是我穿的比较职业在上班，比如说我晚上出去工作结束了有其他的应酬或有朋友聚会就换成比较轻松的衣服。 会的。我曾经见过我们单位的一个小伙子，他因为是一个自行车运动爱好者，他每天早上起来会骑自己价格不菲的一个自行车去上班、那我们知道啊，北京的这个天气啊，如果赶到夏季的时候可能是会出汗的、那么这个他到单位以后，我说你穿成这样你一会儿怎么上班呀、他说我那个单位那个衣柜里头有一套西装的、那我就听了以后我觉得这小伙子这样做是没有问题的、其实我们单位因为这种工作性质可能会经常有这个供应商或者是合作者分包商这个业主突然来访，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其实我们当时这个给新生做培训的时候就跟他们讲过，比较保险的做法是你单位的柜子里头放一套西装、那即便是你今天穿的衣服稍微随便了一点、那当有客户来访的时候，你可以随时把自己这个打扮成一个适合商务谈判、适合这个接待来访者的这样一个状态、这样就比较安全。 对，一般单位的话会有这样的一个公共空间、哪怕你把它放到你脚底下的一个箱子里、有这个意识、这其实说到底的话很多时候是职场新人没有这种意识。 你知道我的办公室有很多备用的衣服， 因 为我经常会穿得很邋遢嘛，我会放两条裙子比较正式的或者是比较轻松的，然后配比较百搭的高跟鞋也会放在办公室里，比如说车上也会放高跟鞋， 是的， 就是备用，找地方换一下就行了。 对。 那咱们今天呢也是听了四位职场新人在职场上面着装的一些小小的苦恼和问题哈，咱们最后吧也请两位老师从公司的管理者的角度来帮我们分析一下，公司管理者会不会对职场新人的着装有什么样的要求，或者他们希望职场新人做什么样的职场穿搭呢，怎么穿才不会错呢？陈老师。 因为我这边是一个职业形象的这个服务公司、本身呢做服务做教育，所以呢我们也招了很多90后的新人、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讲的话，我希望带每一个新人能够出席一些场合，让他们在工作当中能够尽快的长见识，然后能够去承担他的岗位的工作、但是我也不回避的说我会挑选穿着比较得体的带出去。 有面儿的嘛，是吧？ 这个不是我有面儿，而是当我把它带出去的时候，那么到了一个社交的场合，别人搭不搭理他的问题。 有道理。 那我如果带他出去，别人不搭理他，那我带他出去干啥？ 的确是，也是给自己的一个工作一个敲门砖吧。 对，当我把这些小白带出去的时候，别人并不知道我们公司是干啥的、但是呢只知道这个人很年轻，然后穿着又很得体、大家就会主动找上来跟他聊天、最近我带了一个小白出去就效果很明显、效果非常就是因为 比较得体，是吗？ 他穿着的比较得体，因为我是去一个启动仪式，这个启动仪式呢都是一些媒体人还有一些行业的大咖去的、那他在里边实际上很年轻了、那这个他是先到的，我是后到的、结果呢到了后半场的时候，突然间有一个人找上来、找我，他说你就是陈老师吗、然后我说是啊，他说那个我今天在这个启动仪式上通过两个年轻人都 说出了你的名字，所以的话我必须要认识你。然后呢他说这个是谁，我说这是我的助理，我先见到的他，他说我是陈老师的助理，后来我又见了你的一个学生，他也在说陈老师，所以呢我认定必须要见见你。 教书都是这么得体的人，是不是？所以必须见见您。 对，他在年轻，在这种场合里边，能够从年轻人的这个角度上，这个大家愿意去跟他讲话。我觉得很重要。 比较得体的这样职场的着装，对于职场新人来说，可能会从很多的新人群里面脱颖而出，让别人注意到你，给你的自己实现能力也是一个敲门砖啊，让别人开始跟你沟通，这是很重要的事情。 是的，他们一开始的时候，自己的这个形象，别人产生跟他要交流的这种的意愿，但当了解到我们公司是干啥的时候，也因为他穿着的得体而信任说，说你这家公司是干这个的，否则的话， 对 人说哦。你职场的小白就带出这样的一个人，然后你还搞形象的，拉倒吧。 我特别喜欢跟穿得好看的人说话，我经常问的一句话就是你这裙子在哪儿买的。关老师，作为一个公司管理者，您是人力资源总监哈，会对职场新人的着装有要求吗？ 会的，我们会在对新员工进行入职培训的时候，有这个职场礼仪和这个职场形象的这样的一部分的内容的培训。因为加入这部分培训也是之前我们在公司有过出现过一些员工因为这方面缺乏培训造成的一些不好的影响。比方说有一次我们一个公司的副总带着一个团队去到一个非洲的一个项目现场去这个出差。回来以后呢，这个副总就跟我说，说咱们要进行这个礼仪的培训了。我说怎么了？他说这个在这个跟客户吃饭的时候，咱们这个我带去的这个员工把自己酒杯的酒倒到这个客户的杯子里去了。他说这个呢，可能在很熟识的人里头，很亲近的人里头，这样的行为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对客户，尤其是对一个外国人， 对 一个受过西方教育的外国人这样的行为， 他们恨不得分餐纸， 对， 把自己的酒给他， 这样的行为就很不得体人家喝你的酒吧，心里头真的是百般的不愿， 难受。 但是不喝你的酒呢，你给人家倒了，他又会觉得很失礼，就你把人家陷入了一个很尴尬的境地。这样的是极度的不得体的一个行为， 顶多可以接受分酒器。 是的，是的， 实在是真的不行。 是的，他可能想传递的是说，你看我跟你关系很亲近，他可能他的意愿可能是这样的，但是恰恰相反，他这个最后的效果不是这样的人家会认为你这个公司这个人怎么是这样这么这个不懂的这个职场或者是商务的礼仪 其实这个礼仪和着装也是有异曲同工的地方的，对吧？你的着装也是礼仪的一个部分。 没错没错，也是你教养的一个体现 代表的不只是你自己 是的， 是你所属于的那个组织，这个组织有可能会很大。 对，而且呢这个职业形象呢，他很多职场的小白，这个尤其90后们00后们很排斥，那觉得好像他妨碍了我的这种审美，就是我的这个美很青春很靓丽但其实他这里边最大的误区就是形象跟职业形象最大的差别形象呢是生活当中的美，生活当中美是没有标准的，可是职场上是公众对你这个行业的一个期待在这个期待之上，然后你穿着得体了就是对的，就是好看的那如果说超越了这个期待，你再好看没有用。很简单，我们的这个女兵如果女兵化上浓妆那你第一印象说哦，这是文艺兵，你肯定不能把它往战场上保家卫国的这个方向上去联系 对 吧但是这个素颜呢它就很符合女兵的这个要求但同时女兵在穿着服装上也肯定是有这个规范的和生活当中不一样的你肯定是不能随便穿着漂亮的拖鞋是吧，你不能这个分袖扣不系然后你的头发不能太长等等这些所以呢职业形象在我们的职场当中对于小白们来讲的话，你的职业上升的空间，你的生涯的发展的这种空间实际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自我的暗示和自我的约束。 也是希望啊，在收音机前的各种各样的职场新人，其实不管是不是职场新人，你的职场发展到什么样的一个地位都可以保持一个职业的状态，一个职业的精神。 是， 有的时候礼多人不怪， 多为对方想一想，多准备一些职业的着装，哎，可能什么时候就用上了，是不是？ 对。 那也希望今天听了节目的各位职场新人都可以好好的去打理自己的职场着装，祝各位在职场当中可以啊穿得巧干得好。这就是本期的更值钱了，如果你有任何问题的话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微博更值钱，发送任意内容跟我们进行互动，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 好，再见， 再见。 时间过得好快呀，这期节目又结束了，小兵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虽然珊珊姐姐总不让我说话，但是我还是希望以后多能给我一些发言机会。大家也听听人工智能的观点吗？各位听众朋友们，想要了解更多职场问题，请关注每周日晚21点的更值钱，小兵在这里等着大家。 更值钱，靠谱青年都在这儿。 这里是关注顶级企业、服务靠谱青年的大型职场广播秀，更值钱。 更值钱，更加的更，职业的职，前途的钱。 更值钱，更加的更，职业的职，前途的钱。 更值钱， 更加的更，职业的职，前途的钱。 跟我一起更值钱。 甩简历吐槽职场，搜索更值钱官方微信微博。甩简历吐槽职场，搜索更值钱官方微信微博。哇、哦